欢迎到我他双周报，今个礼拜人才鼎盛，相当多人嘅意外地。好，我自我介绍先，我杰达。 孙马富。 冇错， 冇错。 撞啊，小直啊， 系你 系啦，仲有嘉宾嘅，咁咧就拉咁啊，嘉宾录其他节目都顺便拉埋佢落嚟啦。好，讲咗今呢两礼拜啲大新闻，首先最大新闻当然系联防专用机。P.S. 五 咩啊 ？Plus Speed 5最新 Vulta 啊， 唔系嗰个真系社长专用机啦。 嗱， 今日讲就 P.S. 五就发表公布咗，咁咧佢公布啲 game 唔重要，佢公布速度都唔重要，重要就系佢造型。我听造型就系连咁连房嘅， 应该系话佢唔系佢，因为佢之前佢而家又公布咗两新嘢，即系之前性能呢啲之前讲过噶啦嘛。 生意嘅问题啊， 呢个唔重要，其实都系识咩性能呢？只要有我觉得讲数字。 而且是舊資料嚟噶嘛？佢最新公布就跟公布咗兩樣嘢，就係佢個將一年內嘅新作，即係唔一定係手法啊？ 咩包八啊？嗰類咁 嘅，即係嗰扎大家都會知道嘅嘢啦。咁啊，仲有就係佢個 look 咁啊，即刻變咗就全世界哦搞對撞啦，正常啦， 係清新機啦，遊戲王啦。 社長我攞個高領個立領個高領立領個外套個樣啊嘛！ 但我諗咧就聯防咯，即係有睇人民你都知道邊個聯防噶啦，即係嗰某女議員咧，台籍女議員，一聽就咁聯防嘅。 即係，但我先諗起都係社長個 社長 有咯，即係佢海馬拉人啊，社長 係咯。嗱，即係咁講部機咧，即係話好大部又預咗嘅。講真就係、是。你講咗咩技術都好，你都係會發熱出嚟嘅。你乜嘢咩咩技術？ 我最近都散熱嘅，其實 有句咯，我成日都話咯，咩7N 啊，乜工物咁嘅新技術，你結果你都係物理嘅限制，你係散熱問題啫嘛。 我嘅睇法係調翻轉嘅，我寧可佢大部啲。你做得太細部嘅話，即係代表你啲零件好叫精密，好容易壞。即係我大部啲其實有好多好多着數嘅。第一，你個 PCM 可以 個緩衝可以做得大啲，咁咪即係裏面啲嘢冇咁 傷。唔係，我覺得純粹散熱問題應該係，但係冇散熱啫。 仲 有個 PCM 你可以唔使咁多層啦。我唔知而家最新個層係幾多。如果你做到九層 PCM 嘅話咧，我覺得一定奶鑊嘅。但係如果你可以做大部啲，但係然後做五層或者三層 PCM 嘅話，咁、那個維修啊、成本啊嗰類嘢，即係 cost 未來要 cost down， 因為最緊大家即係維修，大家固然重要啦，但係最緊要係 cost down 嘅成本啊嘛。未來 cost down 啊，個空間會大啲。嗱， 為呢個二萬係三萬。 嗱，講 cost 嗰成本咧，好啦，售價未公布啊，大家人估入。 售價唔公布呢樣真係好 Q cheap 啊，真係。 唔係預咗嘅，但係咧嗱，有出而家就一路喺放緊風，即係所以呢個叫做風險管理就係、是、放緊風話好貴、好貴、好交叉貴嗰只。即系卖咗成$5,000以上嘅， 叫做 厚实啊！呢叫。但我根据咁多年嚟经验咧，唔会过4,000行价。嗱，水货即系炒价唔够啊，但行价4,000左右。 哇！睇过 4,000头， 点样向老婆交代咧？ 喂，今日部都系呃人啫嘛， 空气清新机 系啦。 O K， 即系嗰个唔知系内政部定税务部啊，唔记得个边个部啊，即系台湾唔知有个就系话，老婆问，老公你有买翻嚟啊？哦，我买部空气清新机翻嚟啊。 系啊，而家呢年头咧，空气需要清新空气啊嘛，防细菌啊嘛。 空气清新机系呢个价噶， 系啊， 系要几千蚊一部噶， 要噶。 如果你靓嘅话， 靓少少都要啦， 靓少少10萬人真系走唔甩噶。 你 shop 嗰啲起碼3,000部啦，不過佢仲大部添。 反正空氣清新機好多時放喺度，你都唔知佢係咪真係做緊嘢噶啦。 係啊，正常嘅。 即係嗰個係 get 嚟嘅，即係呢個最可愛係呢個。 係當年韓國官方嗰段片又俾你攞翻上嚟玩啦。 咪即係咁講啦，我一般嚟講就4,000頭啦，因為始終遊戲機佢個售價係有一個叫做咩？用家能够负担嗰个 心理关口， 心理关口啊！一过咗4,500嘅话咧，基本上你就好难去叫人买噶啦。但4,500以下嘅话咧，就容易咯，即系 计翻先，即系4,000除翻700，即系5萬 yen， 5萬幾 yen， 系5,599嗱， 即系放五次金到嘅 5,9980，呢个系极限嘅，唔可以过60,000嘅， 即系放唔可以放过6次， 系啦， 要6次之内可以买到机翻嚟， 系啦，应该讲60,000 yen以内你一定落到， 主要佢不能超过嘅唔系心理关口，我觉得主要佢唔可以超过系 PC 嘅价钱。如果佢贵过一部 PC， 点解我唔买一部 PC？ 如果佢贵一部游戏用 PC， 点解我唔买一部 PC 先？你部 PS 5淨係攞嚟打架機，我買部 PC 翻嚟最少可以上下閒網啊，係咪咁話先？ 同埋依家好多好多所謂 PS 會出遊戲，最尾都會 PC 出翻。 而且而家係所謂獨佔都係限時獨佔啫嘛。 啊 即係相對嚟講，你一定要買主機嘅表嘅嘅要求就即係真係講緊哦，我幾兩三千，其實應該呢個兩三千先係合計 嘅。傳統嚟講，你主機一定蝕賣㗎啦。 因為一部遊戲用嘅 PC 大概你六七八千就可以買到部㗎啦。 因為你唔中意其他嘢咩啫？ 最緊要係卡啫嘛。你最緊要係個市場接受啫，其實因為我都係。 如果你 high， 如果你個主機 high 到呢個價錢嘅話咧，啲人嘅買嘅誘因就低咗好，就會好低㗎啦。咁就唔係佢純粹貴，而係佢個代替品。 所以咪依心，所以咪心理關，依個咪叫心理關口咯，就59980咯。依個係日本咁多年嚟，我記憶中咧，依個係未好似未試過遊戲機貴過萬英嘅，通常59800或者59800， 差唔多。因為其實 依個大致上依個價格。 你頭先講嗰個環境根本唔係靠基本上去賺嘅，係靠翻啲遊戲啊嗰啲去賺嘅。 預咗，咪頭一批 預咗時間，預咗時間。最緊要我要你買部機翻嚟先，其他嘢可以慢再講。 話不過而家就今年內應該出到嘅，睇佢而家個公佈，暫時應該冇問題嘅，年內又。即系佢都讲感恩节嘅，即系感恩节噶啦。讲真，你买新机 咁佢啊，同款机咧就我谂大家因为之前出咗个泄漏咗个消息咧，系完全正确嘅，所以大家晨早已经知道噶啦。仲要系比再早少少，佢之前有个咁个嗰、那个呢、這个 我觉得其实依家关注嘅问题系感恩节嗰阵时个疫情系咪仲 唔关事？呢个唔系疫情问题， 你疫情都系要买机噶啦。讲呢啲 点 样 就 点样讲啊？即系要改变个话买方法，即系纯粹系 冇关系咧。因为就我都成日都嗰句咧，就系。如果疫情唔過嘅話，咪全世界唔使喐咩？ 而且 你開飯啊！ 而且調翻轉，我哋之前已經講過啦，就係因為疫情，所以你先匿喺屋企，匿喺屋企先需要遊戲機啊嘛。係，所以呢個唔係問題，呢、這個真係。 但係即係點樣講咧？會變咗混，會變咗混亂，因為大家都想出去，唔想留喺屋企等手機咁樣啫。其實我覺得係。 咁、那個 list 咧，佢嘅遊戲 list 入邊咧就冇乜太特別，太多啲特別者一講，我反而有一套同遊戲本身唔太大關係，我想睇攞出嚟睇睇 Spider-Man。 即系佢之前佢出嘅游戏其实几受好评。 系啊，就系唔系就系讲紧呢样，佢再出续集唔系问题，即系出续集跟住俾人屌，屌嗰样仲要系屌乜嘢啊？做乜用黑人做主角？我谂紧，先生你系咪？即系你系咪冇玩过只 game？ 你咪冇玩过个系？你唔识呢个系呢个世界？因为老实讲，我都冇玩到，但系呢样我基本嘢我都知。即系佢唔系为咗，唔系因为，当然更加唔可能因为最近嘅事啦吓，游戏开发要成年噶嘛。佢唔系因为政治正确而选择咗呢个，佢呢个主角系呢个黑人主角啦，新个世界入边嗰个呢个入边系一早就已经 set 好咗，佢系个主角系个黑人嚟，即系唔系呢一代先爆出嚟嘅。即系我唔知啲人喺度屌乜嘢。你仲用緊900多萬年前嗰個學生定學生記者去做標準，而去真係屌你，即係凸顯你自己無知嘅啫。我只係想借到呢個機會去真係屌出嗰班人啫。 Okay 啊、 即係你唔識你就冇出，你冇走出嚟拆啦，大佬。因為呢期真係老老實實， 好多咁嘅情況出現咯。 呢啲情況真係多到我自稱左膠，我都頂唔佢。你問班真係人人撚信啊，真係頂唔佢。即係佢哋啲就所謂嘅政治正確搞到成個世界， 政治唔正確咯，政治變咗， 成個世界雞毛鴨血都俾佢搞到，即係 我世界性嘅文化大革命啊嘛！ 嗱，依單嘢算啦，依、這個就唔係我哋討論，依、這個話題太複雜啦。 唔係，我覺得啲受啲被害情況，我諗我要講少少。 好啦，講下被害又講下一單，其實都算係幾花生嘅。 咩呢個 Last of Us？ 唔系啊，依日唔系依日， 但系本月甚至系本年度最大 放心，依单嘢有慢慢讲未迟，因为又系讲嘅依单嘢。 佢讲嘅另一单， 嗱讲咗就系，大家仲劲嘅落合优嚟听呢个声优咧， 哇 ，OK 啊， 黑有印象， 黑 系 咯， 就系 黑 前。前雪暴声优， 其实我嘅记忆系作为一个。都唔知道可以叫佢叫 咩名。 我首先記起嘅都係其實係 Konami， 唔係雪暴。 Konami， 總之就係咧，咁咧就佢咧就又有佢咧就諗住搞一個雪暴 event， 咁即係簡單就佢想用雪暴前雪暴聲優，咁又搞個 event 咁揾錢啦，因為上咗水乾。好啦，咁咧首先就係現雪暴聲優淺裝行為就喺佢個網址度啊。有佢即系暗即系佢啲炸弹就 暗示就个角色唔系佢个角色唔系你噶， 因为佢一开始就话咁有通常有啲 fans 话写希望写话某某色某某角色名跟住签我名，我通常就唔想咁样做嘅，因为角色唔系我乜乜乜咁样咁 咁啊啊有理花即系徐光宇就即刻发就走去反开开片噶啦，好啦，跟住咧病人就又嘈啦，即系因为呢单嘢其实有咩就即系结果咧就嘈炒得好劲，嘈到系即系喺即系望手花生啊，变咗就变咗就开大片咁滞， 新旧派开战啦，我哋系。 即系我个人觉得啦，因为其他角色可以有少少商量嘅，但系雪布系有少少特别，我哋好似之前略，因为呢单嘢之前有提过。 咁因为点解会回声，因为系污名嚟嘅。 唔系呢样嘢，系讲紧雪布呢个角色系根据长谷有利来去设计出嚟嘅。Idol Master 本家所有角色都系先选咗个声优先，然后根据个声优。即系唔系完全攞过嚟做蓝本嘅，但系系选择去创造一个 特征去做嘅， 唔系特登系选择咗一个佢最擅长嘅表现个角色出嚟，去设计一个佢最擅长嘅表现角色出嚟，系为佢度身订造嘅。所以你话雪布对佢有若干嘅关系咧，佢就算佢而家唔系配音，佢最少都系佢嘅蓝本角色人嚟嘅。 好夹嗱，咁 但系唔代表个角色就系属于佢嘅，呢个系事实嚟嘅。 嗱，好夹啊！咁讲，我用一个最简单明确例子就系、是、Slick 好多小动作去参考大聪明夫，但系大聪明夫唔能够话 我就系 Slick 系啦，因为咧唔系 fans 可以话佢系 Slick， 但系大聪明夫唔能够用 Slick 嘅名义出去搵钱嘅，因为哥话咪会杀死佢。而咧好难，呢单嘢就咩 band 大嘈啦。叫佢收皮，唔好玩嘢，冇即系警告佢，叫佢冇用。 嗱，如果咁嘅情况，我最想边个出嚟呢？远藤由利香讲完， 讲呢啲 系啊，我想咁咯。 但我觉得系佢做法就有少少踩过咗，因为老实讲，佢唔使做到咁白嘅，即系你佢可以再收埋少少， 收敛少少。关键就我头先开麦之前，我用一个例子就系、是、川情玲子敢唔敢用 Saber 嘅名义出去搞活动啊？蘑菇比川情都唔敢，喂，去到佢咩 ？Time Moon 嘅汉版娘嘅级数啊！川情去到， 因为我用嘅另一个调翻转好得，我用另一个调翻转好得意嘅例子就系好简单嘅啫。你曾几年前有冇记唔记得喺电视广告曾经听过叮当把声？林保全去配各位广告配音，佢用叮当把声，即系佢配叮当嗰时嗰把声，佢完全全冇提过叮当噶。但系佢用嗰声，大家一听，你任何一个香港人一听，你认得出呢个系叮当把声。 佢可以咁做，因为佢冇用个名啊嘛。 因为佢完全冇开个名，但系你自己谂到，你自己联想到系你嘅事。因为佢讲过呢把声系属于，因为好多次，好多年前，好似 K 一八讲嘅呢把声系林保全讲过系属于叮当，佢唔会为其他角色去配呢个名声呢个声嘅，呢个佢自己个人许诺嚟嘅啫。但系佢有权噶，因为把声线系佢自己噶嘛。个角色唔系佢咧，大把声线系佢噶嘛。 佢用咩 听到把声线谂咩角色系你系你嘅事系啦。即系落去啦。如果佢用呢种方法咧，其实冇人屌到佢。 Band 唔可以嘈，但系 Band 法律上你屌佢唔到。 唔系佢喺个 Twitter 里面，佢系用佢系开就开晒名，开始咪 Band 要 Band 但系你开名就系一个好戆居嘅行为。 同埋佢有少少强调自己先系名门正宗，话自己系初代雪布嗰下， 真系好核突咯！呢下真系 嗰下变就即系叫做咩？撩交嗌做真系。同埋一就 是、即系呢，如果呢件事咧几唔系几年啦，都唔知道，可能就系真系十年啦，应该系即系系佢接手，即系第二代目接手冇几耐咧，未必会咁嬲嘅，因为嗰阵时都大家个叫咩啊？ 记得仲喺个 本索都仲喺内海里嗰度， 啊、 但系对阿浅初嚟讲就系、是，喂，我努力咗咁耐，唔通我冇份噶？即如果你覺得你有份嘅話，我覺得我都應該有份嘅喎。我都已經努力咗咁耐嘅咯喎。 同埋唔係有冇份問題，係個角色從來唔係你嘅。 乜版權 啊？唔係版權，不論版權同埋誠意，你就唔就係你只演出角色，唔代表角色。就算不論角色當你角色嚟做，都唔係你嘅。 咁嘅背景，咁嘅時間。 即系 一个， 我理解到佢穷到窿要揾食， 我 可以 理解 翻雪布嘅剩余价值，我理解嘅。但系你应该要做好少少嘅手段咯。 用啲比较缩龟方法，你咪整咪做 YouTube 拍咯，跟住 YouTube 拍，跟住用雪布把声，咁跟住咧，咁我要赚到零喎。 系因为把声系你自己嘅嘛， 把 声 系 你自己嘅嘛。 你咪用翻咪扮啊，佢讲话你做个 YouTube 拍。好似雪布嘅，但唔系嘅。 吓个样，唔系个样唔一定要似嘅，因为你大系你角色属性啫嘛，角色属性 属性得啦。咁你 角色属性 咁 band 出嚟唔像噶。 系啊， 即係佢嗰個手法就太低劣咗少少，所以就有啲難睇咯。即係我理解佢嘅狀況， 講開就講又講嗌嗌就講係啊，算喜事啦。就木野由依就嗌麥聲優嚟嘅，嗌麥嘅聲優啦，同三浦長太郎結婚。而三浦長太郎咧，佢咧喺一般嚟講就話亞澤歌手。又 I My Fat 又 I My P 嚟嘅，就但一般嘅報質新聞就係話 P 同偶像終於結咗婚啦。但係我揾呢單料就俾我，但我睇咗另一樣就係三浦長太郎嘅阿爸係三浦友和，佢阿媽係山口百惠。哇！不咁猛啊！ 呢個家底好厚。 哇！咁猛啊！即係傳說中嘅偶像個仔。同偶像叫偶像聲優結咗婚，我哇咁咁鬼，好妙，因為山口百惠佢已經係叫咩神話嚟噶啦，喺日本偶像界，佢同三浦友和嘅古仔，依個古仔，跟住佢個仔做歌手，係宅嚟嘅，係出席好好宅噶啦，即係又係設曬 poster 嗰啲燈嘅係啊，跟住同 I 佢哋玩 I 媽嘅，又同 I 媽嘅聲優結咗婚， 哇！即係絕對人生勝利組啦， 全好長好實好童話故事咯，即係咁講，哇！咁都得啊， 哇！你贏曬啦， 贏曬啊！依家係幾秒噶，好啦，嗱，咁你恭喜佢兩個啦，咁另一單咧就係順便拆開嘅，係寫唔係 另講完紅事啊，講翻白事啦嚇，啊咁啊鋼琴家呢個蒲池愛。就48岁，冇讲到死因，就48岁过咗身。咁佢嘅代表作就你讲名就可能大家未唔太熟，但系讲佢嘅代表作咧就其实大家应该会呢、這个古拉拉度啦，之前 Angel Beast 啦，再早应该冇嘅，好似后比较近期少少 Kiss 嗰阵，佢都有份参与嘅，就唔系净系麻子俊做噶嘛，大佬。咁佢就48岁就過咗身啦，咁就幾後生啊，其實有啲可惜。咁睇一睇啦。 好嗱，講下啲唔係新聞消息嚟嘅。聖雪俗稱簡稱聖雪嘅Saint Lord Slow 就決開佢第一個演唱會。 阿拉士女仆 係啦，唔係依單嘢其實幾妙嘅啫。Love Like 咧。Love Life 即係第一隊成功即係點啊？即係 獨立到咯， 外翻係咯，翻外隊可以。 因為之前因為佢聲優出咗啲問題，一離開咗啦。咁你結果就搞唔成個三人組。 係 好啦， 依家兩個異形， 兩個容影嘛，同埋 做過咩其他作品嘅偶像。 係啊，佢兩個所以佢就今次就開始，同埋佢都會出自己嘅第一隻 single 獨立出 single 嘅。算系几今次叫做虽然少数地， 终于圆咗个梦， 唔系即系叫做起码唔系， 好似阿拉斯咁样 咯。阿拉斯因为阿拉斯好妙，好微妙嘅佢，因为一来就声优离开咗，而家同埋佢离开咗业界。 最妙嘅系剩翻嗰个声优去咗做鼓手， 系仲好微妙嘅。我 有阿路团嘅鼓手， 阿拉斯好多复杂嘢啦，即系我唔想喺度讲啦，太过依唔系太过方便讲嘢啦。咁总之就依家，总之就阿田野、阿三面同埋阿庄元香就。終於就打定為第一個非Love Life 非主要 翻外 就要開就自己獨立嘅演唱會，就恭喜佢哋啦！好啦， 咁啊有啲講一啲呢個日本法律相關嘅事啦，即係有兩單嘅。第一單就首先就係之前新聞後續，咁就其實冇乜之前拉咗好耐噶，我哋提過嘅，咁就因為畫得太似 阿青葉先生 畫得唔係畫得太似，所以就賴嘢嗰呢啲就畫得曬嘢，所以應該太似真人嘅師資就俾人告。咁啊個法院判咧就係話，因為你同個真人無異，畫到同個真人無異，所以就當你係兒童色情，即係佢意思就係並唔係二次元都一定有罪。就是話你太似真人同一般人，你唔會分得到佢到底一個相一張相定係一個師資，所以佢要判你。咁就有個法庭記錄冇透露出嚟嘅點咧，就係到底佢實際，因為佢主控官就有提過，你呢張係師資加工，唔係相片加工，即係佢係張真正嘅相嚟嘅，但係只係加工咗變做師資，佢咁樣指控對方。但係到底係咪實情係咪咧？就法庭寫嘅就冇記錄到，因為如果你係相片改加工變成咗 CG， 同你真係一張零做起嘅 CG， 好似一張相係兩回事嚟㗎。即 就是在虽然实际上做出来没有分别，但是在法源上面会差很远的。如果是前者被判呢，咁以前基本上可以話係安全嘅，只要你唔好用呢個手法去做 CG。咁但係如果係後者嘅話，咁就好大鑊啦，太相似就會唔知有版權問題，係有刑事嘅問題，好撚大鑊。咁啊，咁啊，再講一個刑事相關嘅，即係今次係版權問題啦。呢、這個違法下載網站，違法以前就係捉上傳就唔捉下載，即係捉發布者就唔捉下載者噶嘛。而家就著作權法就修正咗，喺呢啲違法嘅侵權網站度，即係老翻西入邊啦 ，download 都算係個罪名嚟嘅，都會有罪。咁啊，同埋咧就，但係同時都有個彈書就係，如果你揭載數係譬如佢就係幾十頁嘅漫畫入邊攞一兩格出嚟。或者是拿来进行二次创作是获得豁免的，就是说即是譬如现在大家最喜欢讲的改图啊咪咪啊那些东西是属于豁免对象来的。那务实上呢就日本政府捉你不到的，那你在日本住的话就自己看路咯，那到底会不会捉几个只制旗我不清楚。总之法律上就是如果你在那些老番西路下载就这条东西过了之后，那就会你就算是犯法的。咁係改正法令就係呢個令和三年一月一號施行，嗰個 release 西就係十月一號咁啊去執行嘅，啱啱咁啊兩單，然後啱啱數漏咗咗一單日本法例相關嘅，即係阿小食成日關心嘅呢個鄉村縣嗰邊就有新消息， 呢個一個鐘頭 嚇每日之內。每日只能玩一个钟头，九点后不可以用手机的限制，有一个17岁的细路走出来要挑战这条法律，要申请是不是叫释宪，日本是不是叫释宪，就是申请违宪，说他要我用回我们用的，就是我们香港用的话就是司法复核，类似的不是完全相同，但是大家用的理解一点，他现在就质住他要司法覆核佢，到底呢個人會唔會違反憲法？應該係違憲審查。如果日本嘅話，應該係咁就因為佢妨礙咗人身自由，咁啊佢呢個必要限手段之外嘅人身自由縮限，應該係咁樣嘅。就話佢咁佢就同佢啲好似係阿 Sir 定係唔知咩，總之就係走去告翻要告上法院，就要申請釋憲。申請咁就到底結果如何呢，就個律師講就好有信心，但係就有亦都有法律意見講，就係因為佢並不是一個強制手段，因為啱啱講嗰啲咩夜晚每人玩一個鐘啊，夜晚九點啊， 冇強制逼你用㗎嘛， 冇任何強制力嘅，佢只係公佈嘅啫。但係辯方就係、是、或者係呢個質方啦，就係話你就算冇一個強制力，都依然係會影響到個人身嘅自由嘅，因為佢可能家長會要求咁樣個強制咁樣要咁做啦，又或者學校會拿住啲嘢去諸如此類啦，即係可能會出現咁嘅情況。咁啊，睇佢點搞啦。總之就如果要搞違憲申請嘅話，應該就要。我想最短都要三个月，应该要正常要半年到九个月嘅。咁啊，睇下日后如何了。 嗯， 好啦，咁啊，法律相日本法律相关就啲三。 好啦，讲下一单又系因应报道嘅 ，Love Safety 竟然仲有新活动，顶你个肺！ 呢个 仲有新嘅转蛋池， 仲有新嘅转蛋池，我先追住，唔俾人货金。 你以为分叉之后就冇嘅咩？ 仲有啊，顶你个肺！我睇完之后我眼都突埋吓。 嗱呢样咧就我就并不惊讶嘅，因为我上一次讲呢样嘅事已经提咗噶啦。根据一个 online 机密制作流程咧，呢啲嘢应该系神早做好嘅。只佢如果系佢个情佢个收 game 决定落得咁匆忙嘅情况之下咧， 佢個企劃，佢後面個後續企劃應該係繼續做緊嘅。 即係咧，跟住依樣咧就會變成咧，對於一啲留低嘅玩家嚟講，就係佢嘅生存挑戰。我以為抽完婚紗冇嘢啦，你仲有個泳裝，我啲石頭冇貨金喎，點樣搞？ 好多人以為都係最後一步，盡力一步，最後一嘢都盡力一步，即係佢又唔打算退，或者佢唔想退，或者唔退唔到啦，諸如此類。我又唔打算退，咁我所有資源留翻喺度，跟住你出婚紗，咁我諗住，哦，我咪抽埋 就去盡啦， 抽埋佢，然後畢業啦。即系但系我之前我已经提醒过噶啦，婚纱只系六月 event 嚟嘅啫。 六月份量啊嘛！ 我呢个月真系抽咗好多好多好多婚纱翻嚟，即系喺嗰十几嘅 game 入边，有一半 game 都有婚纱池。 六月新娘啊嘛！ 所以我系抽咗非常非常之多新婚纱，所以我嗰阵时我都即系我唔系话铁定到佢知道一定会有后续，只系我已经都讲咗啦，佢只系一个季节 event 嚟嘅啫。 喂，即系根据啲。event 就是六月新娘，七月就梗系出泳装啦，系 唔使到七月个六月底初夏就出要 要出就得噶啦，有时要夏天出得噶啦。 但系嗰时即系大家就即系会可能有个盲点，就系以为你即系咁样佢就完啦。 因为佢最衰嘅呢样嘢，其实最戆居嘅呢样咧就系冇提到底我哋往后嘅计划系如何。佢只系话我一个月之后就会接，咁鬼谂到你一个月之后。就會接，但係你仲可以接到兩個抽蛋 event 噶嘛？因為正常個抽蛋 event 有兩個禮拜噶嘛。佢真係出 event 出到去最後一刻，即係泳裝會唔會最後一個呢就有機會係都有機會，唔係呢個唔係真係廢話，因為如果佢個企劃時間比較長嘅話咧，佢真係有機會仲有再下一個嘅。即係我唔知佢想點。都係嗰句上一次已經講過啦，解套方法都非常之簡單嘅啫，任抽唔嬲。我而家官方派石派到你爽，派到你抽到为止，咁咪大家咪唔会屌咯。即系不过就呢样，因为佢呢个唔系骗货嘅，你冇得货嘅。即系呢个咁杰出的一手就佢自己谂出嚟啦吓。 哦， 啊，咁啊，讲翻啲验相之后再验相嘅事啦，就唔系就未到最后的，即系呢个我都要讲翻 MLB 嘅先，你俾我你即系点都要讲翻 MLB， 因为我哋嘉宾其实一样要讲 大联盟， 唔系 Man is better 啊，呢个 BMLB，我成日读到 MLB 啊，你以前大联盟， 虽然嗰边就因为武汉肺炎都搞到好大镬， 而家说嗱。嗰面就好麻煩，我知道，因為而家咧就開，而家有啲人話唔堅持唔開季，我心諗你班友唔開季食屎，真係嗰啲低薪球員食屎啊！你班俾揾幾千萬嘅，梗係冇所謂啦。 係啦，咁啊，我哋講 翻哈利波特全部。 我哋講嘅 BLM 係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哈利波特個作者俾人屌啦，呢個就係屌得莫名其妙，有熱經的人有咩問題？即係呢啲咁亂鳩咁嚟嘅説話，男人就女人就女人啦。即系系咪停咗经嘅唔系女人？系咪未有经嘅唔系女人？即系咪变性人唔系？即系你话变性人都可能 同嘅。你歧视变性人？ 你歧视停咗经嘅人？ 系咯。 喂，你左到尽之后，竟然同阿石原讲埋一捻样嘅说话，我真系呢样人都系黐捻线嘅。即系石原慎太郎其中一句失言。 你讲清楚先，你解释下前后你先啦，唔好咁跳。 阿罗林就俾人屌，话佢出咗 个 J.K. 罗林 ，High Potter 嘅作者， 唔系高中生罗林啊，即系佢就出咗个 tweet 就话讲个系讲入边形容入边用咗一个词语叫做有月经的人，而唔系写女性，咁跟住啲人就走去屌佢乜乜七七，跟住包括哈利波特电影版嘅都走去屌佢，走去割谢乜乜七七咁样。喂，你哋系咪猎狐好少少啊？ 唔系，好简之六人行嘅 fans 啊，嗰个编剧啊，话我如果而家谂翻，我应该写得更加包容啲啊，嗰个阵容。我谂你得六个人嘅啫，你点样要摆六个六？要多民族融合啊？系咪仔？ 你点都缺嘅，点都俾人屌。 唔系，一个黑人，一个中国人，一个黄种人，一个同性恋。大佬啊， 犹太咧？ 唔系肤色啦，净系有黄种人、黑人、白人，跟住有同性恋，跟住有 GL， 喂大佬系玩咩啫？你而家只死区咩？六个人就得， 即系呢啲 黐胶食 过度政治正确啦吓。咁啊另一单又系关 game 事噶啦，就呢个 Epic 自己走去屌，即系其身不正走去屌人啲人，因为佢 Epic 呢个系第一时间跳咗出嚟，就系话我支持呢个。 呢、這個 BLM 啦嚇，咁啊佢又係係博掌聲又如何那樣勝啦。 上次咪暴雪咩？上次 啊，屌大把啦 ，Sony 都有做，暴雪都有做，Sony 暴雪我哋上次講咗啊嘛。 個個咪間間大公司都做嘅， 有經驗出嚟做，你做都算啦，即係我呢啲 所謂嘅，即係嗰間就係交頭名狀啫嘛，純粹 係。就係佢就走去屌 Steam。话佢话 V 社冇再出嚟表态支持，我谂紧吓，我以为咧啲没有表态、没有不表态的自由咧，系中共先有嘅啫，即系咁 Q 似样嘅， 好似 啫，即系有啲人会用文革去形容佢，我觉得有少少。 你系王定南咧， 但系呢个真系好捻热猎物，真系。当然你去话佢系对竞争对手，所以攻击对方 系猎物啫嘛，根本就 系、是。系呢个绝对系一个猎物嚟噶。 系咯， 而家本上成日欧，之后算啦，我唔想讨论呢个。 因为你知 V 社其实对呢方面咧，通常系唔想出声嘅。佢唔系因为利益所以唔想出声，佢系真系唔想讲呢啲咯。 冇头有去搵钱啫，唔好烦我得唔得？即系你话去到大到 Apple 嗰啲，佢焗住出声， 有少少唔同。如果佢真系纯粹为咗搵钱咧，佢而家应该要出翻声先啱嘅。佢而家系我坚持，我坚持，我就系唔出声。点？即系佢而家系直情系，佢唔系，因为如果你系纯粹为搵钱咧，你会屈服噶嘛，正常都会。但系佢唔系， 我系唔出声， 我就系唔出声。点啊？我有我唔出声嘅权利。佢而家直情系，佢用行，佢冇讲出嚟嘅，但佢用行动就话咧，我有绝对中立嘅权利，我有不表态嘅自由。佢用行動講咗呢啲嘢出嚟，所以咧結果咧就係、是Epic 就喺 Twitter 度出咗個投票，就係、是、話你選擇邊一邊，一邊就係呢、這個支持種族歧視嘅公司，一邊就係 Epic， 就係 Epic Store。咁跟住大家係壓倒性咁近前者，我寧願要間支持種族歧視嘅公司，都唔要你 Epic Store。呢啲係咪叫做攞即係攞嚟炒攞嚟炒啊？即係取暖再到失温死亡呢啲。 好簡單，一樣就係本身你自己已經唔係好響嗰個問題， 然後你仲要咁樣獵毛人哋。 仲有就係你咁呢種，唔係 咁樣 應該講就係你抽水笑兩句算，大家都覺得 OK 嘅抽水，但係你出到諗住獵毛式開工頭咁樣去開人哋拖，喂，太難睇啦啩。 雖然啦，呢就同一單事，咁咪後少少時間咧，亦都有唔係完全冇影響嘅對佢。佢如果係用攻擊對方嘅嚟講咧，其實佢有部分成功咗嘅。但係雖然我覺得有少少後面好似有啲蠱惑嘅。咁咩事呢？就係、是、有一班為數不少，即係其實不少都講緊幾個到十幾個咯，唔知個實數係幾多。總之就有部分啦嘅獨立遊戲開發者，咁就話要因為佢哋唔為BLM 發聲。所以佢要離開 Steam， 即係講得好大義冷面嘅。但係我就即係你可以話我即係點話呢啲小人之心啦。我覺得係咪其實佢已經本來已經決定跳槽，即係因為睇在 Epic 個高分成啊，有個包底啊之如此類嘅利好良好條件，本來就想跳㗎啦。咁而家就出嚟大義諗言出嚟就話啊，因為如果話我睇先瞓，大佬我睇先瞓上先，咁就好難睇㗎嘛。咁佢就話咁我大義諗言啊，你支持種族歧視，所以我要離開你。我覺得似係咁樣多啲，多過佢真係純粹因為咁樣而離開。咁你當我小人之心啦，如果唔係嘅話就咁啊呢、這個 MLV 咁啊，仲有一單咧就唔算好大嘅，但係上咗一般新聞。而且是关我们的嘉宾事的，我们都关我的事啦。我想大家应该知道啊，末日幽灵这粒字呢其实是来自这个 Magic the Gathering 魔法风云会的其中一张卡名来的。即如果你打末日幽灵呢，应该大部分都找到我的，但有小部分你会找到原本那张卡的绿色绿黑色的。即图图啊，即图是绿黑色的。一般人鬼知道你叫蓝黑色啫。是一张生物来的。 四分二三生物，一支闪电击就可以射死 他。今次有奶嘢就不关我事，不关末日幽灵事。奶嘢就有七张，咁其中一张呢就是最过分的一张，应该叫做就叫库西十字军。咁 絕對無辜， 係啦。然後就最你可以話比較有少少有辜嘅一張。其實我老實講啊，冇人睇咧，我真係唔記得咗有呢張咁嘅嘢。即係 有好幾張都係 而我記得有唔係有人，應該係話除咗淨化同埋庫斯之外，全部都是九億幾年前最新嗰張係1995年。哇，大佬1995年啊，廿幾年前咧。 冇人用嘅头 瓜粉 啦，你讲 黑唔止旧，而且冇人用嘅。 唔系你讲翻件事先。 好啦 ，OK OK， 呢个 又系呢个黑色物体啊， 呢、這個威勢智威勢智即係呢個魔法風雲會嘅公司啦，咁啊宣布會將七張卡永久從個資料庫移除。 慘過 bank 卡， 係啊，即係嗱呢個好多好多新聞報咗度， 消除記憶， 報咗度禁卡，嗱唔一樣噶，禁卡就係禁卡，即係七孔橫流血話，七孔橫流血死係死啊，即係一般禁卡係七孔流血，你有機會復生嘅，呢張咧係永不超生。而且是当他不掃了落地毯，当他不存在， 即是他只是说任何赛制这一张卡都不存在，不能够用，包括 T1 包括 EDH 这些休闲赛制， 即是 他不能用， 移出了个资料库，直接是没烧了，即是用游戏的说法就是他放逐，将他离开的游戏。 MTG 里面现在放逐他会回来的，真的会，即是 MTG 里面最之前 最大的惩罚就是一种叫做赌博卡，佢系会赌，佢系会赌卡嘅，即系你输咗要赌俾张卡对方嘅，一种其实有违法嫌疑嘅卡嚟嘅，一种犯法嘅卡，即系甚至你可以直接讲系一种犯法卡，都只不过系所有赛制永禁，即系禁止使用啫。但系你喺个资料库度仲揾到佢嘅存在嘅，但系而家呢七张卡永不超生到系你走去资料库寻揾佢咧，佢个原本嗰张图会俾个几个文字讲，佢话呢张图涉及呢个种族歧视乜乜七七，所以我哋要将佢永久移除。系啊，系重大镬嗰一张犯法卡啦。 即系讲紧系温咗廿年嘅 game 都未试过， 三十年嘅就系 三十年都未试过做到咁严重嘅惩罚，仲要系其实 唔系讲紧就系都系共产党兴噶嘛。改咗改张相， 就系冇错 ，exactly 就系开国大典唔捻见咗嗰啲人， 就咯、 是。而其中一张咧就系、是相对冇咁模糊嘅，就系、是、因为嗰张图咧就系、是个图先讲嗰张图嘅图，张卡嘅图啦，就系、是类似3K 档嗰啲嗰个尖帽啊，嗰个样嘅。然后亦都俾人捉咗个作者本身，即系个作者系指个绘画画师啊，系3K 档嘅人嚟嘅。咁張卡嘅效果亦都類似係三機嗰，即係有一個顏色嘅，對特定嘅顏色去做，即好似係白色嘅，好似喂如果你嘅對象同你沒有共通的顏色，你就好似唔知係消滅佢定乜嘢嘅，即使係其實係用個卡個表現去表現咗呢個非我族類係啦，種族主義者，所以個卡佢表現咗呢三者其實大三元中曬嘅。所以 是蓝色， 系啊，张卡系蓝色的，但是佢讲嘅系个颜色系讲个共 唔系佢个 spell 啊， 佢 spell 嘅效果啊，系指系有个种族主义嘅惩罚，佢真系佢因为佢真系用一个卡去表达个种族主义嘅事，咁我觉得 你游戏都要政治正确，其实好多嘢都玩 唔到。但系其实个问题就系、是、你何必 两样嘢？第一就系、是、我觉得呢个本身就系一个说话嚟嘅。这个是一个表现手法来的，我就是用了一张卡的效果去表现什么是种族主义，你要打破它你就砍了它，你 counter spell 简单，非常简单，因为 counter spell 的 cancel 不是因为它讲回张卡上面它讲的就是如果你不犯规颜色你可以砍，你比分你可以砍了它、即是其实它不是， 其实你是有反击的手段的，只要你有魔法力 同埋你是可以炸了它的，就算我了场之后 是啊，即是其实就同佢所講嗰個嚴重性係拉唔上，係拉唔上關係。係 冇好多人所説得咁嚴重，更加好多人其實根本就係見到個三 K 黨就上頭啦，見到張圖係三 K 黨嘅人就上頭啦。其實佢就係表現緊一個種族主義者啫嘛。咁你咪打敗佢咯，有冇問題啫？即係等於即係點解一定要利大於弊，一定係弊大於利咯？你有得傾噶嘛呢啲嘢，有得推翻佢噶嘛？ 即係除非你有既定立場，你一定話佢係有咁樣問題。 係啦，咁啊呢張卡都已經係一個點講叫做最踩界。最可能有問題的一張，咁其他而我哋一般玩家最 關心嘅， 最頂唔緊嘅，其實就係故事十字軍 同埋清洗，清洗我都覺得 我收我就最少唔會影響我賽制咯。 喂，但係始終佢係一張反色卡嚟啊嘛，即係你講緊成個 MTG 就係講緊呢個 五色輪 嘅五色輪咁嘅。 呢個你等我講，我睇佢就即係佢將卡故事，我哋集中喺故事入邊啦。故事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令到白色生物获得加加，即是强大一点，白色的生物强大一点。其实大家很容易理解，即是因为它有五种属性，我属于我自己的属性的，它是一张白色的卡来的，我令到我自己的属性变得更加强大，就这么简单嘛。但因为它是威 creature, 白色生物得到加加，那就跟涉嫌种族歧视。 其实我反而觉得是宗教。 不是，因为它的卡图是就是 actually 十字军。 佢有其中一個版，因為佢 最初嘅版本就係十字骨，後邊就越來越淡化宗教嘅色彩，因為佢講過係唔盡量唔牽涉現實宗教嘅。 變戰爭面後面重印嗰啲都波及埋啊！ 咁啊，另一張就啱啱講另一張叫做清洗定清潔啦。 清洗 啊，清洗就係講緊消滅所有黑色生物。個大概意思就係咁啊。咁佢就話：哦，因為你消滅黑色生物，所以你有問題，你有種族主義。即係我覺得佢咁樣就係、是。因为佢讲紧黑色同白色喺一只 game 入边啊，系对立关系嚟嘅。黑色就会就系打白色嘅，白色就系打黑色嘅。呢、这个一定系咁样对嘅，佢两只系对立。但系佢对立系讲紧光明同黑暗，非常简单嘅事。咁但系佢咁样 ban 完之后咧，就系、是、为佢冇任何冇受到投诉嘅啫，扑出嚟咁样去表态，我叫佢博掌声咯。即系 OK 啦，其实都 咁啊， 因为成个美国刚即系佢就陷入咗一个类似叫做。猎巫的气氛落咯，佢而家直情 咁啊，影响到呢边咯。 另某意义上咪有啲似六十年代嗰种对共产党嗰种嘢咯， 文革咯， 同埋就系你真系搞到啲 pay 啊，系 你其实你令佢哋权益损伤嘅，因为佢成个一种卡种一种卡嘅类型啊，一种卡组嘅类型，白色快攻系缺咗个最系最紧要没有之一嘅一张卡。酷斯是白块白 Winnie 最紧要的一张卡，没有之一。 同埋最惊就是他今次话他不是第一波， 他仲要话是第一波， 可能将会有第二波，不知道。 好，其实仲有第二，仲有个第零波，第零波咧就唔关 BLM 事啦，就是这个新冠肺炎，一定要咁样叫他，我知道大家叫翻 我。即系讲阿 Corona， 因为他入边有张日版的同哥斯拉的互动嘅啲联动卡，叫做。死之 Corona Beam 咁啊，跟住就系呢个太空哥斯拉咁啊，张卡本身咁样叫嘅，即系因为个Corona Beam 呢样嘢出现，咁跟住就最终系收咗埋，最终系收咗皮嘅，张卡系。 其实张卡系结果都系出咗去嘅， 因为印第一版出唔切， 印唔切，改唔切， 收唔切，出咗第一版出咗街，咁啊第二版开始就改咗个名啊。咁就 變咗咩咯？變咗食 冇咗可樂羅咯，即係我覺得就係啤酒糖就係重槍嗰只嗰個情況嘅啫。呢個就 重槍啦，咩都好啦。 呢個小事，我覺得最奇葩係一樣乜嘢啦？公主連記入邊啦，我哋通稱妹公啦 ，Lilo 啦 ，Lilo 啊，佢入邊嘅佢招絕招叫做日冠語啊，日冠戰語之類嗰啲嘢啦嚇，因為佢 日文個讀音，佢日文個讀就係 Corona Stay 係啦。咁咧就佢。結果咧就係乜嘢啦？首先講 CY 冇跪冇成，佢都係照出嘅。問題就係 YouTube 搞嘢乜嘢咧？因為遊戲個實況啊，嗰啲上傳片嗰陣時啊，有人發現只要佢有用美工我哋呢個角色啦嘅 UB 嘅必殺技啱啱個招，佢就會俾人黃標噶啦。點解咧？因為佢個佢大叫，即係佢要出招出招必梗要大叫超必名噶嘛。咁啊，一個 Corona 落嚟，咁就直接將段片打造做黃標，因為個聲音自動 detect 咗你有講 Corona。 係啊，即係阿程佳來嗰班妹聲，大家應該都知道係幾咁響耳噶啦 嚇。結果就係隻 game 就搞到出親嗰嚿嘢就變咗黃標，就超戇居啊！ 都差唔多啦，其實咁下一單新聞係。 下一單就同武漢都係同武漢肺炎有少少， 拉到關係竟然。 漏咗單，漏咗單先漏咗單先。啱啱講 Steam 嘅講埋，咁啊一個消息啫 ，EA 重返 Steam，EA 終於翻去 Steam 啦，終於放棄佢自己個垃圾平台，即係用翻佢自己嗰檔嘢啦。咁啊睇一睇啦，終於 跟住好啦，你第二單咧。你有武漢肺炎咩？ 仲好單就應該都差唔多啦。跟住唔係喎，呢個係一個大陸相關的，唔關咩事啦。呢個大陸相關嗰度咧就雖然我知道大家應該，如果你聽我講嘅話，應該唔會有玩大陸的 game 嘅。但係網易又再一次突破下限啦，佢將個一個使用者授權嗰個規則修改，就係話咧。玩家只有呢个账号嘅使用权，冇呢个拥有权，即系玩家系并不拥有个账号。理论上你系借用呢个网易嘅账号去使用嘅啫，即系使用权同拥有权，我谂大家应该明白系有咩分别噶啦。 即係咁換句話講咧，就係理論上往後，如果你因為乜嘢嘅原因，你嘅帳號有咩損失，即係譬如你個帳號俾人刪咗啦，啲資料唔見咗啦，如何那樣電池資料嘛，乜乜七七咧，全部都會因此而因為呢條新嘅規例之下，你冇擁有權，所以你冇權向網易做追索，就咁樣改咗個黐撚線嘅霸王條款。如果呢條嘢喺香港出現嘅話，一定會俾人罷，一定會俾法官判霸王條款，然後無效。呢、這個100% 啦，暫時我只能講暫時仲係100%啦嚇。 知啦，唉，好難講啦，係咯。 呢個北方，呢個北方新聞，今年就仲有就再單就係、是我諗大家都理論都應該好快，都應該好容易諗到嘅，即係呢啲真係天氣報告嚟啊！今次輪到呢、這個上次講咗呢個六四嗰單嘢啦，即係六四骨碌碌啦咁啊！即係我唔知係咪復仇啊，定純粹係呢個再前一單呢、這個呢、這個島個島個呢、這個呢、這個這個猛男檢樹枝啦嚇咁啊！佢、今次受害者咧就係、是、呢個 Mario Maker，Mario Maker 合唱，唔好意思，即係 Super Mario Maker 二。就俾人下架，如何那樣性性性咁啊？原因就同個一原因 就係我用咯， 同一樣嘅情況就係因為佢係個一相對嚟講咧 ，Mario Maker 佢個創作上佢個自由度更加高啊，因為基本上成隻 game 就攞嚟俾你創作用嘅，咁佢就落咗架，咁啊相應該都係啲人攞嚟做啲咩佢哋但中共唔中意嘅創作。然後 唔係即係以後重新有創作嘅遊戲，應該基本上入唔到。 冇啊！重新有創作遊戲，一定有班友要搞啲咁嘅嘢，而搏你等你禁，咁你就等你中國 出。下次就唔會有噶啦。 唔係佢而家要講嘅就咩？佢教中國所有中人冇可以玩遊戲啊嘛！所以反又創起咗。 幾好啊！呢個 要幾絕嘅 要。呢個政策。 即係呢個相當地即係點講 啊？雖然冇，雖然好多，雖然好好少少學雞，但係幾有效嘅。 未來應該無人無知啊！呢啲事，尤其是我唔知佢有冇睇到香港個代理個態度啦。因為中國係中國代理相對係非常非常之低調嘅，因為騰訊嚟噶嘛。即係佢就呢方面就唔會做嘢嘅，但係香港嘅代理咧就都幾積極拉攏呢個所謂黃色經濟圈，即係我哋上次講過啦，呢個六四骨碌碌嗰單嘢。 咁但係你譬如話，雖然藍色都其實個意義都 咩啊？香港嘅代理天堂係直接做，直接由天堂自己做噶嘛？ 我講批即係做批發個批。 其他 game 嘅話就另外一回事啦。 唔係，因為任天堂唔知啦，不算啦。 任天堂係自己搞嘅，任天堂係自己搞嘅。有啲就好耐之前已經係自己搞噶啦，即係 V 年代就自己做開始做維修，跟住做埋銷，跟住慢慢做埋銷售，然後就踢走咗萬順噶啦。所以老任係老任是皇的，係咪咁噶？可唔可以咁叫啊？即係 Super Mario Maker 都係皇嘅，因為佢主題色係黃色嘅。 唔係老關就係咁多年來， 唔好話 Mario 都黃噶啦，黃紅色噶嘛。 啊，咁啊， 有黑唔系黄咁真系。 Mario 嗰阵时，啲底色啊，嗰啲全部都系黄色 啊。黄色啦，黄红色噶嘛，佢系。 咁啊，再两单就一单系花边嘅。 好似冇人权，绿色系。 唔系，再一单就算系好消息啦。系咪讲到读下字啊？即系 Logan Lowlike 嘅作者啊。咁佢又出出就报告咗，佢经过一年嘅调整之后咧，佢个由体重由100 kg 降到75 kg，由出门行15分钟路都会要死不活，变成做而家有翻个有可以踩100 kg单车啫，唔系跑步。 100 kg 40磅啊！一年内 唔系，同埋个问题，佢100 kg行唔喐。 但佢系有个啲颈椎压到神经，好卵大镬噶。总之佢经过一年嘅彻底嘅， 唔系腰就系因为佢系身体有问题，系医生叫咁医生叫减肥嗰种嚟嘅。 咁唔系， 正常应该就算过100 kg，应该都行到最多系冇咁零解啫。 我当年啊，全盛时期120 kg 啊。我都行嚟行去啦， 唔紧要嘅。总之大家第一个反应就系咁 ，low 跟 low life 唔使叫个酸烧俾我啦。即系呢个就我谂你哋上得太美了。即系佢未有个身体未变差之前，都已经 low 跟 low life 都拖得好紧要下噶啦。你都系搏长你条命啦，如果你想睇嘅话。 健康快乐， 唔系健康系冇用嘅。重点就系，其实佢冇钱啦，冇钱佢要死噶啦。有钱佢唔会写稿嘅， okay, 因为你副街咁样，我冇钱啊，咁画两画两期漫画。 所以我怀疑阿产丽另一边产丽系咪唔记得交税？所以需要延迟。 好啦，咁今个礼拜大致差唔多。诶、okay. 呃，总之诶。 近排炒得好劲嘅大花生事件就 楼市系本年最大咯，都真大花生。 放心啦，有排依家啲花生有冇乜时效性，有排开降嘅，所以我 唔系应该系仲发展紧，因为仲发展紧我哋， 因为依家嘢就其实 我哋想炒大镬少少，嚟个专题嘅，咁我哋下次先一个大专题一齐讲。 好，下两个礼拜再见，拜。